这夜我的心照，快乐带点矜持，从一开始感激你成就故事，你震我的心弦，擦亮我的心事，从不知道一转眼便闭幕时，悠长夜动人是无知，柔合歌声表谢意，用一掌声中奔驰才叫我心意，回味着动人热句子，无尽心思心意，还恨当天的坚持，无退缩因你的每个字。快乐不知所以，快乐我想表示，从一开始交给我存在意义，这夜感激不已，这夜满腔心事，还担心我哭出了没说话意，悠长夜动人是无知，柔合歌声表谢意，用一掌声中奔驰才叫我心意，回味着动人热句子，无尽心思心意，还恨当天的坚持，无退缩因你的每个字。人旧句子，传达一点的谢意，还是喜欢将心情来换上歌词，这一刻尽情地构思，还是担心不达意，会这不死的支持，仍带走呼喊中每个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在这里我希望给我再重新说一句多谢你们。